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9月7号是白鹿节气。 可以啊， 嗯， 说个白鹿的词。 白鹿，一行白鹿上青天。 同样是一个同音 不同 字， 同音不同字， 哎，但是今天真的哈，其实呢，天气越来越凉了哈，但是我们觉得在这样的秋高气爽当中，也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是吧？ 你感觉那个天空的高度好像一下就变高了。天高云淡， 嗯， 心情也变得特别的好， 哎，所以心情好的时候难免吃点好吃的，尤其是一些甜食，据说特别能够让人心情愉悦， 嗯， 是吧？你爱吃甜的吗？ 当然爱吃了，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嘛。 哦、对对对，你是一个烘焙达人，是吧？ 小达人 啊，一点也不小嘛， 好， 1.73米还小吗？ 我是说谦虚一下嘛，自谦一下。 是，现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甜食的种类还是非常的多的，包括很多品牌也是非常有名，比如说哈，尝过了味多美， 吃过吃过， 爬过了元麦山丘， 吃过吃过， 人们开始穿越泸溪河， 这没吃过， 榴莲梅潭村， 不知道， 驻足富华斋， 哎，这个可以 是吧？富华斋你肯定还不光吃过啊， 我还去人家探店拍了一个视频呢。 啊，不不不， 虽然人家没给我钱啊，但是我这就是想带着大家品尝品尝点心嘛。 对，关键的问题在于你也没说人家好话吧？没给钱的话， 我非常客观， 嗯、 实话实说， 好吃吗？ 还是私下讨论吧。 那嘛好吃啊？ 嗯，有一些还不错。 好嘛吃啊？ 反正不便宜。 不便宜是吧？齁贵齁贵，不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据说现在还包括像三十而立这些品牌哈，在西式糕点逐渐走入连锁化、常态化经营的今天，中式糕点店突然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嗯， 传统口味的像什么？我小时候吃过的哈。桃酥啊， 就是你说特硬的， 对，一掰掉渣嘛，特别硬、 哦、但是我们吃的桃酥都特别松软，特别酥软，应该说 那可能做法 入口即化， 那绝对没有、 哦、 啊，入口即化那不可能， 就是有点类似曲奇的口感，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一掰了之后吧，有可能大桃酥啊， 嗯， 大桃酥大概得有这么的个，这得多大， 就是10厘米见方。 桃酥它是个圆的，你说 直径10厘米 啊， 差不多吧， 行吧行吧，然后总之吧，它一掰情况有可能掰出三瓣来， 嗯 啊，就是比较脆爽。另外呢，像芸豆卷啊，包括像什么绿豆糕啊，新式的麻薯泡芙肉松小贝同台亮相，加上复古的国潮风的店面和包装，中式点心已经不再是过去说中老年人最爱吃， 嗯， 现在年轻人也非常喜欢哈， 哎，成了网红点心。 没错，像复古的红蓝黄配色，憨态可掬的胖娃娃形象跟你一样是吧？再配上吃糕点从娃娃抓起的趣味口号，开心开业仅一个多月的三十而立点心铺如今已经露出了网红的迹象。 嗯， 从门店的装潢到点心包装，这里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年代感。80后90后仿佛穿越回到了童年，更年轻的一代则习惯把这种风格称之为国潮。 国潮或者是新国潮。 啊、新国潮啊、嗯、反正就是特别传统。7月底的时候呢，这家发源于湖南长沙的新中式点心把分店开进了咱崇文门附近，咱就不说在哪儿了哈、 嗯、 主打的是牛奶空气麻薯和白玉奶油团子不同口味的绿豆糕。工作日的下午呢，柜台前虽然没有排起长队吧，但是起码消费者络绎不绝，不少商品呢都已经销售一空了。 这么一看还挺热卖的 哈，还挺热卖哈。走出国瑞城，什么呀？国瑞城啊， 还是给人说出去了。嗨， 国瑞城啊，穿过马路， 嗯、 沿着新世界百货1期2期中间的小路走，临街的一家家小门脸那生意红火。 嗯， 你比如说有一家泸溪河的品牌哈、啊，也是卖点心的，中式点心的。然后排在队尾的一大哥指着招牌说：“哎呦，他们家桃酥可不错啊， 还限购 啊， 啊！我跟我爱人一人来一斤。 哦，就是来晚了买不着，想多买也不行 啊！一人一斤， 嗯， 那得吃什么时候去？ 没准人家要送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之类的 啊。反正一看后边一会儿又排两位啊，一看这队伍大概就有二十多人。除了连锁经营的店铺，近几年京城还涌现出啊不少只此一家小而美的点心店。 嗯， 像护国寺边你去过那个富华饽饽铺、富华斋饽饽铺，复原了不少宫廷点心。用传统手法制作的什么满汉饽饽，据说北京城独一份。 哎，其实你刚才问我好不好吃哈，我不敢贸然回答，也有一些原因。 嗯， 是因为我是2018年，要不是19年去吃的， 现在三年， 到现在过了两三年了，实在是有点想不起来当时尝的是什么味儿。要不哪天你再请我，咱们择日不如那啥一下。 择日不如什么呀？ 不如撞日嘛，您看撞哪天呀？ 撞日哪天也撞不着， 行吧、 啊、在北京桥，北京桥有一个煤炭村桃酥糕桃酥糕饼铺，也因为现烤现做，用料讲究，获得了不少人的口碑。放眼全国哈，什么什么什么默默点心局， 嗯， 虎头局扎打饼，这些新中式的点心品牌已经被多家知名机构据说啊投资争抢， 嗯 啊，花钱。 你还别说，就是因为呢，有的时候看一些财经文章， 嗯、 经常会拿这些网红的新店铺做例子， 哎， 人家写很多的财经报道之类的、分析文章之类的，你会发现这些中式国潮点心铺好像真的是非常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也有很多投资人愿意去投这样的餐饮企业。 问一句扎心的话， 怎么了？ 那些文章都是广告吧？ 嗯，不排除有这样的嫌疑啊， 是吧？反而是这样，在抖音呢、小红书的这些平台打卡和测评新中式点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当然了，可能也是收了人家钱了哈。 当然我没收人钱、 啊、你没收人钱啊。在与过去简单装潢、包装朴实的点心铺子不一样，这些新中式的点心店啊，在门店装修啊、商品外包装啊这些设计风格上边各具特色。比如说有那种红蓝配色的， 嗯， 然后配上那种霓虹灯招牌的，有那种是复古的什么这个咱就传统字体啊，咱就不说具体是什么形象了、 嗯、 总之刚才说了这么多所谓的点心铺子哈、啊、都是新涌现出来的所谓的 新中式点心， 复古国潮风的点心， 没错 啊。不知道您去过没去过哈、 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广告的意味比它实际的意味更多一些， 嗯， 对吧？过去说这酒香不怕巷子深， 就是您只要质量过硬，做得好吃，哪怕不打广告，也会有很多人慕名前去打卡，前去购买您的产品。 当然现在， 但是现在营销占大头啊， 对吧？所以人家都是基本上先把广告先行啊、 哎， 不管什么样的广告，除了这种招牌广告之外，可能也弄一些小红书的测评等等啊、 嗯。 所以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深刻的广告有哪些 啊？这么多个时代是吧？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2021年了、 啊嗯， 其实不同时代的那个广告特点也特别不一样。你比如说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就邀请李凯老师看了一下90年代初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广告， 是 发现那个时候的广告真的就是短平快，特别直给。 嗯， 比如我们公司主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业务，欢迎大家来哪儿参与我们的抢购，我们的店址是哪儿什么什么街多少多少号 啊。而且里边具有一经典台词， 什么呀？ 各大百货均有出售， 各大商场均有销售、 哎、对，大概是这意思呗。 包括什么什么门市部的总经理的名字 啊，也都 也会播出来。 哎 呦，跟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现在动不动给你讲故事， 嗯， 讲完一故事你都不知道他卖什么， 哎， 是吧？ 总是包装做的特别花哨。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意想不到和印象深刻的广告， 嗯， 有哪些啊？就是突然之间，哎，看着还挺好，结果，哎呀，原来是个广告啊！ 哎，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猝不及防。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其实大家买吃的的时候，我们经常想买一些现烤现做的糕点， 哎， 但是过去啊受到条件的限制，其实大家往往很难买到那些现场烘焙烘烤的糕点。但是现在呢，比如说咱刚才说的这些网红店，它往往都会打出一个噱头，就是我们家的点心都是现制的， 啊，都是新鲜出炉的，甚至您拿到手里还热乎呢，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 嗯， 但是记者呢也做了一番调查，从多位业内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啊，很多点心其实只能实现店内烤制这个环节，但是有一些点心呢就直接用那些批发成品去鱼目混珠 啊 啊，比如说呢新店一开张就很多递来名片的、 啊、 这个老板一看呢都是糕点的供应商，像这个半成品呀、成品呀，全都有。 这名片也算是一种广告， 名片也算是 对啊，尤其后边 撒小广告的。 不不不，过去那名片上面写着，比如说美哲什么什么 title 啊，就是你干嘛的主持人。 嗯、 那个还有一种名片是主要经营，背面一看主营。 哦，那不是就是算小广告性质的了吗？ 那也算是人家小广告， 反正做成名片大小， 也是个广告。 嗯，人家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两家点心店的经营者都向记者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的糕点供应商过来打广告。有一位李姓的经营者就透露啊，姓李啊，这个老板，如果使用半成品呢，成本最多可以降到5%-8%、 哦、 那最多的就是提供馅料、 嗯、 甭管是这个奶黄馅啊还是枣泥馅，应有尽有，价格还特别低廉。李先生就跟记者说啊，拿着别人统一加工的半成品、 嗯、 这个口感跟大家手工制作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 那没错， 比如说这个凤梨酥、 嗯、 想必大家都吃过哈，好的凤梨馅儿呢应该是师傅自己调配的，那里面是真的有凤梨 啊。 但是现在大家在市面上买的绝大多数的凤梨酥那馅儿啊都是冬瓜馅儿，压根儿都吃不出凤梨的口感和香气。 哎， 在备稿的时候， 嗯， 李凯老师桌上有盒凤梨酥， 是 我们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是冬瓜馅儿啊，结果就把这个配料表拿出来一看， 嗯， 发现果然人家是冬瓜蓉馅儿， 对，就是第一位就是冬瓜蓉， 嗯， 然后我们俩人就大呼小叫，吃了那么多，只觉得挺好吃，挺像是凤梨菠萝味儿的，怎么全 是冬 瓜 呀？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凤梨馅儿料、 啊， 也就冬瓜占大头，凤梨占小头， 嗯， 但是这个凤梨馅儿料后面还有一个括号，说它的凤梨含量大于等于25%，你照这么说的话，也就是 也就25%。 也就只占1/4 啊， 所以你综合测算一下哈，如果这个冬瓜馅和凤梨馅各占一半的话， 嗯， 也就是50%-25%。 哎呀， 这个0.5×0.25，它等于0.125。 哦，可以啊， 是吧？这个数学特别好，是不是？ 哎呦呵， 所以啊。就说大家真正吃到嘴里的凤梨只占10%左右， 还有那些纯粹就是拿冬瓜蓉冒充凤梨的， 一点凤梨都没有的也是有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麻薯也特别火， 嗯， 很多网红店都出那个什么麻薯包啊，这个麻薯呢，基本上都是直接拿预拌粉来制作的。一挤一烤就完事儿了，所以各家做出来的这糕点味道都差不多。那除了使用半成品呢，也有很多商家甚至啊直接用其他工厂制作好的成品摆在店里，和现烤的产品混合摆放， 嗯， 来误导咱消费者， 鱼目混珠。 这个有一个品牌刚才也提到了，叫卢西和，他们在品牌宣传当中说啊，说我们是新鲜现烤，但是呢店里销售的什么椰蓉酥、核桃酥、原味蛋卷儿，都是在外地工厂加工生产的。其中这个原味的蛋卷儿产地在江西，保质期长达4个月。 哎呦， 大家就想想，里面肯定是添加了一些防腐剂， 对啊，对啊，对， 添加剂哈。那最近呢，像北新桥附近也新开了一家中式的点心店，这个门口的地面上啊，也贴着一张巨幅的宣传海报，很多朋友都前来排队购买。他们家店呢，牛奶蛋糕， 嗯， 买10块送5块，红丝绒泡芙买10块送5块，这个手撕面包啊也是买1送1。 这不是好多都是感觉像促销吗？ 这都是促销活动， 是吧？ 让我们觉得，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简单的促销，而是商家定价的一个套路。在和平西桥另一家网红点心店啊，记者也看到了同样的定价方式。比如说这个手撕面包吧，永远都是7块钱一个，然后告诉你啊，我们这儿买1送1，看到有买有送，作为顾客，像李凯老师这样会过日子的，就会觉得特别划算，是不是？我买一个还送我一个，这不里外里打了5折吗？ 但是啊，人家从业十多年，一位叫做傅鑫的朋友就早已深谙了这个行业内的各种玩法。刚才说的买一送一算是一个，你反正人家肯定已经做好了成本核算，怎么着店家是亏不了的。 你们财经节目主持人门清， 哎，大家多听财富新动力啊，少被这个套路所套住。 给杆就真爬是吧？ 那必须的，不能辜负你给我这个机会吗？另一个套路也要跟大家解析一下 啊， 就是充值。什么充100送20，充200送45，反正呢就是用一些特别便宜的引流款的产品先勾着大家去充值，然后再从外面进一些成品半成品来降低他们的成本。 嗯， 有了这现金流啊，几个月下来就可以开分店了。 对，都充值了嘛。 尤其是对于这些网红店，往往呢手上掌握着大量现金流，先把这个市场规模咱占上，是吧？半年开上10家店，一年开上50家，有了市场规模，他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筹划了。那么在现在资本的一个推波助澜作用之下，以国潮为卖点的新营销呢，又引发了一些新的爆点。比如说虎头局，在仅仅有4家门店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资本的投资，品牌估值高达20亿呢。当然大家如果平常去看像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啊，也发现打卡中式点心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尤其是在年轻朋友当中啊。咱说整个烘焙的赛道非常火热，但是你说烘焙毕竟是一种点心，点心咱追求的是什么呀？是口味，对不对？ 对，好吃不好吃嘛，最关键的。 是啊，真正经得起推敲的品牌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产品同质化是很多中式烘焙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你看家家都做桃酥，什么肉松小贝、泡芙，好像你尝了5、6、7、8家，觉得味道也差不多， 都是一家配送的 啊，没准代工厂都是一家， 对呀， 没准都不在北京，更别说什么现制、新鲜现烤，更是没影儿。这个前段时间呢，还流行过一种网红的小点心，叫做盘塔。 盘塔和蛋塔有什么区别？ 这个盘塔就像一个小杯子一样，高度更高一些。 哦， 这个蛋塔大家尝的时候，那皮儿不是酥的吗？ 啊， 但这个盘塔的皮儿啊，更类似于曲奇的那种， 有点硬， 哎，稍微有点硬一些啊，没那么酥，但是容量会更大一些。这个盘塔就特别火嘛，各家又开始这个都开始做盘塔来争抢这个市场资源。那么傅鑫也坦言说，现在整个烘焙行业都处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中，能真正沉下心来研究产品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嗯， 光是营销玩的溜，东西不好吃你是很难过关的呀。在傅鑫看来，花式的营销玩法是可以吸引消费者，尤其年轻人前去打个卡、拍个照、发个朋友圈，但大家能不能二次复购，那真得打一问号了，是不是？咱中式点心的复兴仍然需要内外兼修。 没错，就是您办了卡充了值，人家开下一家的店，然后你就会发现开店越来越多吧，这东西越来越不好吃， 就做的越来越糙。也希望整个烘焙行业不要那么浮躁，是不是 啊？它背后有钱老撺的你，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吧。 反正这个事儿吧，跟咱老百姓来说，只要好吃便宜就合适，对吧？但是你说最后烧的是谁的钱，最后羊毛是不是还能出在羊身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 没错， 像张晓辉就说，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是吧？ 真是这样。 张伯荣也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尤其是商家如果让咱办卡充值的时候，大家一定算算，核算核算成本到底值不值，是不是？ 关键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张伯荣也说，说凤梨馅的月饼吃着腻腻的，感情原来好多都是冬瓜馅啊，没胃口了。 大家如果现在家里有什么凤梨酥之类的，真的是可以看看配料表啊，看看您家的凤梨酥里面是纯冬瓜馅的，还是有那么一抠抠凤梨。 但是真的凤梨，其实真的我吃过一些，反正挺贵的，也不算挺贵，就是还口感不错的，里边真是凤梨的 啊。是吗？纯凤梨， 纯凤梨的 哦。最开始我觉得人家加冬瓜馅是不是为了改善口感，你比如说冬瓜是不是那个馅料更加顺滑一些，但是你要说你90%都是冬瓜，那是不是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 冬瓜和凤梨有什么异曲同工的地方呢？ 反正冬瓜是不是比较好调味儿啊？ 是吗？ 没准除了凤梨酥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馅儿也是 冬瓜 馅。冬 瓜做什么味儿都行，你想要什么都有什么。 你看那个蛋黄莲蓉馅儿的那个馅儿 啊， 是不是 也 是冬 瓜？你别说哈，这个冬瓜真好 啊，做什么相声， 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啊。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意想不到或者印象深刻的广告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有些牌子我们就不念了哈，像8398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句广告词儿：某某咖啡味道好极了。 什么咖啡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你没听过？ 没听过。什么咖啡味道好极了？ 味道好极了，反正那个确实不太好说，就是感觉他喝了好多咖啡。 是老咖啡啊，还是新咖啡啊？ 也现在算是速溶咖啡当中比较占有一定市场的。 哦，行行行，你改天请我一杯，我不就知道了吗？ 我那抽屉里就有，你自己随便拿 啊。真的 啊？啊， 这么大方，李凯老师。 就一共三袋。 不是你吧？ 就三袋。 你被绑架了。 没，就三袋，随便喝，好像还是前年的呢。 咖啡有保质期吗？ 有吧， 行， 你看看，应该没过期呢。 哎，果然还是你啊，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抠门吗？ 没有，都准备随便你，让你去 天天欺负搭档， 随便拿， 这还用说吗？ 还抠门啊？ 哎，你要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广告，大概分为几类？ 您说说。 电视类的广告，像什么护肤品的是一类， 嗯， 刚才您说的吃喝的算是一类，是吧？ 嗯， 食品类的，还有像汽车也经常在电视上打广告， 哎，是， 比如说有路就有某某车。 哎， 那个时候其实打广告的汽车厂商还很少。这林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短信哈，说所以当时就把这个广告给记住了。当然我们家儿子买的第一辆车还真的就是那个牌的车， 嗯， 啊，我就说有路就有那个车，人家说哎呦你这记性还挺好的。 咱班还半句呢， 什么呀， 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就有那个车。 对对对对。 哎，不过今天我们出现广告特别多 啊， 所以咱多说几个牌子是不是也还 行，哎， 行 呗，啊， 嗯， 也还行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像红果说印象最深的一些广告叫吃慢慢香那个 牙 好啊，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 吃慢慢香 啊，差不多太多吧。 嗯，包括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李凯老师应该知道，燕舞 啊， 是一个老梗， 一起歌，一起歌来一片， 燕舞， 一起歌来一片青， 是吗？ 啊，你知道那个 你是跑调了呀？ 有可能记不太清，那个， 是一收音，不是一音箱吗？ 双卡录音机， 哦，录音机， 而且那个演员当时的主演的演员，你看过《雍正王朝》吗？ 没看过。 雍正王朝的电视剧你没看过？ 我好像看过康熙王朝，陈道明演的 啊，那就是康熙王朝还是雍正王朝？ 你自己先捋顺了。 演那个 不重要。然后呢，是一个当红的女演员， 演 是吗？ 男演员 啊，男演员 演的是老八还是老九还是老十？ 嗯，印， 反正就是好像是，就是他们那波 胤禛、胤禛， 他们那一波就是那几个阿哥其中的一位， 行， 演的这个燕舞的收音机的广告。 还有8778发来一条哈，这个李凯老师肯定也知道， 嗯， 今年过节不收礼， 哎， 收礼就收 那个什么 啊，那个什么啊， 嗯， 那个是我小时候经常看的一广告，特别洗脑， 是吧？ 然后我就在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努力赚钱，然后给我爸妈买那个。 嗯，然后呢？ 然后后来等我真的挣了钱了，那个也不流行了。而且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不是有点那个税的嫌疑， 哦， 嗯， 等你真的挣了钱了，发现钱不够花的，还得继续管爹妈要钱。 那不是，我可不是这样的， 啊， 我自力更生， 是吗？ 艰苦创业。 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一些意想不到或者印象深刻的广告有哪些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安全还说正想吃传统月饼的时候你们聊中式点心了啊， 嗯， 谢谢你们，真巧，是吧？这马上其实也到月饼节了哈，这 大家 月饼馅 买月饼也是一个讲究的话题哈。 是是是，有机会咱还可以来聊聊月饼馅，南北方差距也比较大哈。 嗯， 今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说完了甜点，这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非常关心的这个老人的吃饭问题哈， 嗯， 就是有一些养老驿站有这种自助餐，其实挺方便的。 哎， 家住潘家园的这个殷寿奇老人呢，最近因为养老驿站不能送餐而犯了愁。老人啊，今年已经92岁了。由于年事已高，吃饭问题一般是通过这个养老驿站来解决的。养老驿站呢有自助餐的功能，说我们老年人呢能够吃上热乎饭，非常方便。 前段时间老人摔了一跤 啊， 左腿骨折了， 哟， 出行呢一下子变得很不方便。无奈之下呢，他就给常去的华威西里社区养老驿站打一电话， 嗯， 希望啊能够提供上门送餐的服务。养老驿站表示，没法帮您提供这个上门送餐的服务 啊， 啊，我们只支持这个到店取餐， 也就是老人得去店里去拿饭去， 哎，你得自己来。 嗯， 老人说，从我们家到这个养老驿站呢，需要出小区，再坐一站公交车才能到。自己的视力呢也不太好，腿脚也不好啊，这不是刚摔骨折了吗？出去一趟很费劲。更让老人烦恼的是，养老驿站的这个取餐时间呢是中午11点，你去晚了可能就没了。 哟， 根据老人的描述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华威西里养老驿站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我们驿站呢只提供午餐，菜品呢是三菜一汤，包含一份主食。我们驿站呢还建立了一个订餐微信群，老人需要提前一天预定，第二天自行把餐取走就行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人手不够，我们没办法，不是我们不想提供这服务，人少没办法提供上门的送餐服务。 嗯， 那么记者呢又到访了像附近的哈劲松西社区的养老驿站，这是一家三星级的驿站，可以为老人提供一日三餐。工作人员也说我们这儿可以提供送餐服务啊，送餐费得花钱，每单3块钱，但是距离不能太远， 也就是画了一个框框， 就是直径范围内。说第一，主要是我们送不过来，人太多。 嗯。 第二，你到时候我们送晚了之后，距离太远，菜饭都凉了，老人吃着也不舒服。 所以只有在人家驿站附近那一片的老人能享受这种送餐的服务， 哎，而且还不见得随叫随到。 嗯。 啊，那么驿站呢，有心无力。那你比如说，现在外卖不是特火吗？ 是啊， 让外卖小哥能不能帮忙给送一下呢？ 哎， 能不能提供这种啊协助养老助餐呢？啊，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由于啊这个养老驿站呢不算纯粹的餐厅， 就是不是完全的商业化， 对他们一般也不会入驻外卖平台，老人也就无法通过外卖平台订购驿站的老年餐了。 哟，那怎么办呀？ 所以在业内人士看来啊，要想解决老年人送餐的这个送餐难的问题，除了依靠政府补贴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搭建完善的街道养老助餐体系。 嗯， 目前你像西城区已经在6家驿站开展了养老助餐数字化试点，首批参与试点的驿站和外卖平台签约了哈，筛选驿站周边3公里以内符合标准的餐厅供应商，为老人提供外卖式的助餐服务。老人在外卖平台点餐，外卖骑手可以直接配送到老人家里边， 嗯， 配送费和目前的外卖平台现行的标准是一样的。 嗯， 那么对于这种模式呢，不少老人也表示欢迎。你比如像刚才开头那个摔了腿的那个殷寿吉老人就说最近老下雨，入了秋了，天会黑得越来越早，如果因为出门买份饭再摔了，那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那是 对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送餐服务是一种刚需，那么配送员付出了劳动，适当收取费用也是合理的， 大家也都能理解。 对，都能理解哈。关键的问题在于老人这个，尤其是高龄老人哈，他们现在的吃饭的问题，养老驿站的这个服务送餐问题，其实我觉得适老化的服务哈，在我们这个老龄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真得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努力。 嗯， 既政府啊出一些扶持政策，那么有识之士的一些商家也能够做出一份贡献。 嗯， 那么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把这个体系配套的更好更完善，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觉得哪些广告印象深刻，或者是现在啊在全媒体时代， 嗯， 您发现没有，就是传统媒体的广告其实比较直白， 嗯， 有些隐藏在那所谓的软文呐，都在新媒体里， 那都是猝不及防。我跟您说， 啊， 比如说呢经常会在 B 站上看一些什么数码产品的测评啊， 嗯， 或者是什么化妆视频的分享啊， 嗯， 你看得正带劲儿的时候， 哎， 突然这个博主啊拿出了一个最新的手机或者是最新出的眼影，给大家开始做起广告了， 啊， 这个时候弹幕呢就会飘来4个字， 嗯， 大家纷纷表示猝不及防， 猝不及防， 猝不及防的广告啊。 关键的问题在于还有就是这只是做广告，也有那种比如说你做个测评， 嗯， 瞎说哈， 嗯， 你弄10瓶汽水 啊， 然后喝完了之后说这瓶最好喝， 其实是收了钱的， 其实有可能就是这瓶真的给了钱了 啊，太多了，现在这种情况 特别多哈， 尤其在一些什么生活分享类的平台， 嗯， 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是 比较常见 的 哈。 所以大家呢还是比如说有很多商品它是支持试用的， 嗯， 咱们之前还跟大家聊过一期节目嘛，就是您会不会用商场的试用装， 嗯， 有的时候真的得自己试试， 哎， 不要盲目的听别人忽悠， 是 别人觉得好用的也未必适合自己，是不是？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把过去曾经印象深刻的一些广告告诉我们哈。 嗯， 像 Osis 说吃了某某某，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上楼也有劲儿了， 一口气上六楼都不喘气儿了，不 喘气儿了，你把人家 说都不喘了， 说回去了说 不喘了 啊， 气儿还是得喘啊，但是不是大喘气，大家都大家都理解， 哎、我们理解，要不然我放个片花，你喘口气儿， 没 啊，还可以是吧？ 没事，还有那个喝水的， 嗯， 我们不生产水， 嗯，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哎， 嗯， 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汽车广告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有一个豪华的大轿车，关上车门发出了那种特别厚重的结实的声音， 呜呜， 关车门不是踩油门， 哦，关车门怎么了？ 嘣 嘣， 就是那关车门那声。特别沉稳厚重，声音发闷， 这是鉴别一个车做工好坏的一个标准吗？ 你关过那个面的的车门吗？ 啪 还是关过是吧？ 是不是？其实很多，你看原来比如说夏利那样的出租车， 对对对对， 是吧？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反正坐进去整个车也哗啷哗啷响， 坐上去哗啷哗啷响， 反正做工肯定是不如现在大家家用轿车那么高级， 啊，是，所以人家说那个声音给一种安全稳重可靠的感觉， 哎， 对那个品牌的车印象挺深刻，以至于后来买车也首选是它， 嗯， 是吧？ 嗯，包括还有一个果冻的广告， 嗯 啊，不是，是梅子的广告， 嗯，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你怎么那么贫呢？ 没事就吃那个梅嘛。哎，这只是我在回忆我小时候看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广告。 行吧， 怎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分享分享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印象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广告有哪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一特选的事儿， 您说。 市民徐女士啊，最近就向朝阳公安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报了个警。 嗯， 她说呢，着急回家送东西，然后就把临时放置在电动车车筐里的手机给落在那筐里了。 嗯， 结果手机不翼而飞。 哟， 那么朝阳警方呢就快速破案，仅仅用了7个小时就把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道说道。早上7点多钟啊，徐女士出了趟门，出门买菜。回来之后呢，就把电动自行车停在了楼外，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多啊。你想，这个早上这可能要买一天的菜呢，是吧？大包小包拎了回家。 嗯， 这徐女士就说：“要不我就先把吃的拎回家。”当她再次出门准备拿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车筐里的手机怎么不见了呢？ 不是，先把吃的拿回家，手机搁车筐里了。 估计也是忘了，估计也没想那么多。 他估计认为吃的比手机值钱。 而且呢，人家徐女士说了，我们家呢离这个车还比较近哈，只有2-3分钟的时间，而且平常这个楼外面人也不多。徐女士发现手机丢了之后，就在周边先看了看，又喊了2句，发现没有人答应，就赶紧报了警。接到报警之后，民警是兵分2路，在周边进行了一个走访，通过问询小区保安，还有甄别监控视频，分析锁定了顺手牵羊的嫌疑人。那么经过进一步的追查呀，民警也确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点，就距离案发地不远。同时呢，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走访了社区的群众，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嫌疑人的身份。 嗯， 然后人家民警同志呢，就在嫌疑人的居所附近展开了蹲守，顺藤摸瓜呀。到了下午2点多，一个熟悉的身影，也就是那犯罪嫌疑人， 嗯， 哎，那心情不错，你知道吗？刚顺了一手机，哼着小曲儿就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哦， 你给我们哼一个。 我不会，我不是这个，也许人家高兴的都不喘气了呢。 气儿还是得喘呢，但是这个嫌疑人呢，把钥匙刚刚插入锁孔，就被民警给拿下了。经过询问呢，张某供认说自己路过的时候，正好看见徐女士那车筐里有一部手机， 嗯， 当时看见四下无人，所以临时起意把这个手机就给顺走了。他还特别得意，觉得自己拿手机的时候没人看见呀。没想到仅仅过了7个小时就被民警抓获了。 你瞧瞧。 那么根据张某的供述啊，民警也在他的家里把事主的手机起获了。 目前这位张某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嗯、 这起案子也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过去老话说路不拾遗啊，这首先不是料子、 嗯、 人家放车筐里，人家准备待会儿回来还拿呢啊， 可不是吗？ 看见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够动手去拿，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 嗯、 是不是？ 就不属于自己的物品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是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想说，哎呀，还是从自己做起吧。 嗯 啊，严格要求自己，要不然里边得好好反省去哈。 哎呀， 还有很多的朋友，像冬日思雨啊、花山鲤鱼啊，不是那个什么彬彬有礼啊、 嗯、 冬日思雨啊、张伯荣啊，然后都表达了对美哲的喜爱之情啊，我们都看到了。 哎、谢谢朋友们、 嗯，就是都爱了爱了，乐的都不喘气了。 大家该喘气儿还是得喘气儿，不是 谁不喘气儿，只有你不喘气儿。 你这说的话有歧义、 嗯， 我帮你着不着不？ 我哪句有歧义啊？ 嗯，我有时候如果说了一些有歧义的话，你也得帮我着不着不？ 啊， 我 就是、我 们是快乐的好搭档 嘛。对，你说了有歧义的话，我肯定给他凿实了。 但是大家都能领会精神，是不是？ 领会精神， 何必抓住同伴的一些错误不放呢？ 嗯，好吧， 大度一些。 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 说点贵的 啊。 有一广告特贵， 什么呀？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哎。对，这确实是说的特好、 嗯、一个世界知名珠宝商的广告词儿、 哎。当然刚才你比如说你顺人手机的这个、 嗯、 偷东西这不对，但是有些广告当年我听也是让我们去偷东西。 什么呀？ 偷去吧偷去吧新时代的东芝， 偷袭吧偷袭吧新时代的偷袭吧 啊，对啊， 是吧 啊？ 哎呀，我怎么会唱这种歌的呢？ 你七零后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是因为呢我呀算了，找不回来了，就这么着。 那就放广告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那个广告，那个日本的发音，感觉像偷去吧，真是不是说让大家去偷东西啊。 嗯， 我们得澄清一下。那接下来呢，也希望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来聊的是意想不到或印象深刻的广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情，那是谁许下的愿？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有句话叫脸不红 心不跳，但气儿得喘。 心都不跳了，您想怎样？哎， 怎么回事？心脸不红心不，这不就是这样说的吧？ 脸 不 红 心不跳， 心不跳， 心跳，这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哦，那也可以理解， 气儿反正得喘， 气儿不喘也算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吧。 嗯，差不多 啊。该脸红还是要脸红啊。 嗯， 这两天呢，这个今年的雨水你发现没有，格外的多， 特别多， 格外勤啊。走着走着，猝不及防的被经过的汽车溅一身水。 嗯， 成了不少市民雨季的清凉脸红生气的记忆。 哎，说的真的就是光说这种情况哈。 嗯， 就觉得特别生气。 是啊， 有的时候呢，走在路上，走在路边打一把伞。 嗯， 然后那个汽车离你特别近，然后飞驰而过。 哎， 就哗溅一身 水。对，就是其实像我们这种糙老爷们儿溅一身呢，有的时候生气也就生气。像美哲这种年轻漂亮，穿一身白的。 嗯， 那种 什么浅色的 衣服 裤子， 这一下 特别的凹凸。 这个都不是凹凸，都快崩溃了。 嗯， 是吧？ 问题你还是看不清人家的车牌号，也追不上人家。 所以这样的不文明的行车行为让市民感叹哈，机动车礼让行人并不仅仅是礼让斑马线。斑马线不是这两天我们老唠叨吗？ 啊， 更体现在司机行车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多为行人考虑。9月6号上午8:50，站在果园小区南门等车的啊，等着过马路的王先生就遭遇到了一样糟心的事儿哈。 怎么回事啊？ 远处开过来一辆蓝色汽车，经过小区门前积水的地方，好一骑绝尘的开了过去，见了王先生这一身水， 哎， 他浅色的衣服上边瞬间布满了脏兮兮的泥点子， 嗯， 害他只能回家换一身衣服才去上班。 这还是时间充裕， 对，这是家门口， 来不及就只能穿着脏衣服去上班。 对，你说这到单位门口被溅一身泥点子，你说这怎么办？ 哎， 是吧？说其实那水坑挺小的，早上雨也不大，没积多少水。但凡这车减速或者绕着走都没事，这司机真是太没素质了。 嗯， 王先生气得够呛哈。而前几天的一场大雨当中，刚出百子湾地铁站的杜女士也被一辆快速行驶来的商务车浇透了。说每到下雨的时候，杜女士就很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她特意靠人行道的里侧走。但是你知道那个商务车啊， 嗯， 体积大， 嗯， 车速又快，那天的雨也不小啊，几种原因凑在一块儿，车快速驶过来的时候溅起那个水花啊，足有1米高。 这是玩激流勇进吧，这是。 是吧，就是那种感觉。 嗯， 杜女士除了她之外还有7-8位行人都一起被溅了一身泥点子。受伤的不只是行人。前几天范先生骑摩托车经过首都机场辅路的某过街过桥路段的时候，看到前方有积水。而他呢，从后视镜里边也提前观察到，我这后边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过来了啊。 嗯， 以前骑车的时候啊就被溅过。所以呢，我特意还加了加速想赶过去。没想到刚刚走到这个积水路段，就是他那速度吧，正好到这积水路段，后边那个车也冲过来了。 水直接就溅在他的头盔上了。 哎呦， 由于范先生头盔上边的行车记录仪啊一直开着，就是现在很多那个摩托车的骑行者，人头盔上面弄得跟那个小蜜蜂似的。 嗯， 当然只有一根天线出来， 有一个小摄像头， 有一摄像头，所以一直开着，所以拍下了全过程。第二天，他就把这个视频交给了交通，就是首都机场交通执法站。交警表示呢，会进行相关处置哈。说遇见这种事儿，大部分人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嗯， 都是因为太突然，根本来不及。你说记车牌号啊，或者抓拍，你记着车牌号了，有可能他还反咬一口，根本不认账。 一般是这样啊，被建议深泥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到底湿成什么样。 嗯、 等再一抬眼的时候，人车早就开没影了。 第一反应不是应该葫芦把脸吗？ 脸上打着伞呢， 脸上打着伞， 不是就头上打着伞呢、 啊？ 一般来说，溅的话，溅下半身会比较严重嘛， 是吧？ 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看一下裙子或裤子或者鞋。 哎、反正今年哈， 雨水多， 夏天雨水特别多。记者多次在街头探访的时候都发现，雨天司机不减速的情况比比皆是。 嗯， 除了遇到积水处不减速的，一些机动车在雨中经常过某些路口或者路中的斑马线的时候，常常和斑马线行人就近在咫尺。而这些车辆就是离着行人挺近的时候还不减速，甚至还加速抢行，飞驰而过的车辆在雨中溅起了一路细密的水花，也让行人不得不后退避让。这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带一定的这个风险哈。其实说实话，我今儿说这事儿吧，我都觉得有点马后炮的意思。 嗯， 我应该在雨季之前说。 嗯，应该在前两天下雨的时候也可以说一说。 当然，我一般都是真觉得咱都是文明有礼的好司机哈。你像我开车、 嗯、 遇见路边有行人的话，我都会减速哈。就是下雨天， 您做的对。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应该跟我一样。没想到今天看，因为我那天看了一辆车就在我右前方 啊、 哦，因为我在最内侧车道，他在就是一共两条车道嘛、 嗯。就是您都开着车呢， 他那一路绝尘而过啊！人家等 飞驰而过， 等车的公交车站门口、 嗯、 等车那七八位没一幸免的，他溅的那个水花也得一米多深。 哎、有的时候哈，自己没有被溅到，但是看到路边有行人被溅到，真的是一阵惊呼啊！ 哎 呦，但是也没办法哈，也很难追责。 特别，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骂那男的， 心里咒骂吧。 对，我也没别的招、 嗯、 这但是这太缺德了，所以今天也是在得机会，在节目里边也念叨这些事儿，咱啊。别干那种缺德的事儿，是吧、 嗯？注意咱们的文明素质。 对，换位思考，老说换位思考。哪天您在路边等车的时候，溅您一身水， 也够烦人的， 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意想不到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广告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有一个家电企业，我看红果姐也说了，就是两个小男孩， 嗯， 这两个小男孩 阿里斯顿嘛， 啊，不是那个兄弟吗？ 啊， 海尔兄弟嘛， 是 吧？ 是是 是， 阿里斯顿 还做了那个动画片出来呢。 啊，是海尔、啊、 阿里斯顿，这个我好像记你之前提过。 对， 还有几个品牌现在不太容易看到。 东方绮罗啊， 哦、 嗯， 名字起的都可高大上了， 都没有了、 嗯、 是吧？ 对，确实没见过。 哎，然后呢，像那时花开说，现在好多广告啊，都带着吼， 嗯， 就是那个说话不说好好说话， 有 跟打架一样， 什么那个找工作。什么跟老板谈、 啊、对对对 找工作跟老板谈升职加薪 你录的吧 反正就这个意思大家领会精神 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旅 拍我也没收人家钱什么什么旅拍 对也是这路子吧、 嗯、 啊就是这种听着吧让人不舒服 左边是新娘右边是新郎啊新娘十几个新郎十几个 他们是一对吗 然后突然都在那儿 battle 起来了 啊是吧 battle、 就是、在那儿对决起来了是吧 哎呀 一波比一波声音大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讲一些故事的啊、 嗯、 比如说爱情故事啊不吼不叫的呀人家那时候还说这个让人印象深刻觉得比较美。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不是不能看广告人家就是很多网站专门设立了一个广告专区、 嗯、 收录那些特别有创意特别有艺术感的广告。比如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很多数码。产品人家那个广告拍的特别有科技感、 嗯、 其实在看广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接受了一些美学的熏陶那这样的广告可能相对于那些特别直白的嘶吼的广告就没那么招人烦 是所以这个确实是艺术的问题啊、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广告包括刚才像是谁啊老周说了一些洗衣机的广告啊、 嗯、 其实那时候洗衣机广告特别多有一个 还有什么 爱七号洗衣机 没听说过，您那个年代的吧？ 就是我那年代，我觉得是最失败的一个。 60年代， 啥六十？觉得最失败的一个广告。 为什么呢？ 给媳妇送了个洗衣机， 就是意思那个你天天洗衣服去吧。 就是还叫名叫爱七号， 是吧？ 有 啊， 这确实有点不合适吧？这哪有这么爱妻的呀？ 是不是不合适？ 没事没事，回家跪搓衣板呗、 啊。 送完这洗衣机， 搓衣板还得留着用，是吧？ 对，搓衣板还得用得上。 嗯，然后呢，3325说了一个现在都那个什么的广告，听不见了，可以来聊聊说了，就是少抽一盒万宝路，一年不用刷厕所。 这有这广告吗、 这个广告当年被罚了，罚款了、 哦、 就是因为不能够用别的这个牌子来衬托自己的牌子， 哦，就不能贬低人家， 对对对， 是吧，这算是不 正当，一个洁厕灵的广告， 哦， 嗯，就是放那个抽水马桶里边那个水箱里边的， 嗯，他带上了人家品牌， 哎，就 来给自己做广告， 是 可能就是有点不合适。 嗯、 雪莲也说了，有一个药品的广告词儿，有了那个什么，有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哎、 是吧？ 是是是。 问我怎么办？马上用，嗯哼， 反正我都不记得了啊。反正那一个传染俩，我倒是记得还挺清楚的哈、 哎。真的让我小时候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病 啊。 是吧，传染性怎么这么强啊？ 哦，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印象深刻的广告有哪些啊？或者是出其不意的哈、啊，意想不到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说了让人特别气愤的事儿哈、 嗯， 咱们下面再来说一个让人暖心的事儿。这不是新学期开始了吗？陶然亭街道龙泉胡同里啊，是又热闹了起来。在陶然亭小学和周边学校的孩子们呢，也重返了校园，迎来了他们的新学期。声如洪钟，腰板不塌，背不驼，走起路来赛小伙。如果不是亲口说呀，谁也不相信眼前的这位李长普已经85岁了。 哎呦， 要说这个李老爷子啊，是胡同斑马线服务队的队长， 嗯， 也是同学们口中的李爷爷，当然还是服务队当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位队员。这个胡同斑马线服务队成立之前，每到上下学的点儿，不仅这个斑马线时常失守，连胡同里秩序也是混乱不堪。咱说的龙泉胡同有360米长， 嗯， 最窄的地方啊只有几十厘米那么窄。哎、就这呢，还有冲进胡同接孩子的汽车，有的时候车辆就压根儿错不开嘛。放学的学生们常常被堵在胡同里出不来。 那是，你想几十厘米什么车能进去呢？ 哎呀，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电动自行车 啊？反正就是堵着，把人家胡同全堵死了， 就特别挤嘛。这个时候有50年党龄的李长普就看不下去了。李爷爷啊，站到了胡同口来义务的疏导交通。但是你要说一个人吧，疏导整个胡同的交通实在是忙不过来。刚刚是左边刚劝停一辆车，另一辆车又来了。所以李长普常常是说的口干舌燥，但是效果还未必见得好。 嗯， 有一次呢，一位拿着相机的老人就叫住了李爷爷，他说，哎，老哥，我观察你好几天了，您这想法很好， 嗯， 但是就您一人那不行啊。这时候李长普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没人来呀。 哎呀，一来二去呢，这两位老人就成了朋友。李长普发现啊，这位老人每次送小孙子的时候都要拍一张孩子走进校园的背影，这是干什么呢？李长普就问。人家那位老人没说话，直接递过来他的相机。李长普一看，好家伙，里头足足有1600多张相片。 什么呀？ 全是他们家孩子的上学照。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次孩子走进校园的时候，老人都拍一张照片。 哦， 这个李长普就特别惊讶呀。老人就笑得有些无奈， 嗯， 说这全是为了让孩子的父母放心。你看，从1年级开始，只要我送孩子上学，我就拍一张安全进校园的照片。这5年多的时间，就足足攒了1600多张。 嗯， 要说也记录了孩子从1年级到5年级这个成长的过程哈。 5年1600张不够数啊。哦，对，还有寒暑假， 还有寒暑假呢， 倒也 是， 是 不是？而且也未必都是人家这位老人来送孩子嘛。嗯、但是李长普看到这样的场景，其实笑不出来，为什么呀？因为他意识到，咱必须要拉起一支队伍， 嗯， 来维护好胡同的交通秩序，让孩子们都安全上下学，大家才都能放心。 哎， 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给家长看？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放心嘛，是不是？那最近呢，咱们北京市也是加大了对不礼让斑马线的一个执法力度，交管部门也升级了电子眼，这让李长普觉得特别的振奋。他们也期盼着呀，守护了5年多的这个路口可以尽快升级电子眼功能， 通，同时胡同左侧也可以尽快的去施划正规的斑马线。 嗯， 李长蒲说，现在呢，大家都在学习相关的交通知识，也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和学生的家长包括车主们一起分享分享，咱大家伙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共同守护好斑马线， 嗯， 守护孩子们的安全。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哈，这群爷爷奶奶他们是花甲的守护神哈。 嗯，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从自己做起，咱做一个好司机哈。 嗯， 昨天我们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跟孩子之前也沟通好， 哎， 快到地儿了，就是赶紧走， 提高效率， 提高一下效率，别让这个胡同口啊，包括学校门口经常堵车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印象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广告哈。冬之梦还跟那儿掰着，原来想起来不是说脸不红心不跳，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嗯，那脸不红后边接的什么呀？ 气不喘吗？ 脸不红气不喘，面不改色心不跳 啊，上六楼也不喘气儿了。 这么一说，这个逻辑就比较 通 畅了，是不 是？ 啊， 行。 嗯，宋师傅也说了，嗯，说有一个就是杀虫剂的广告吧，应该是， 嗯， 就我们是嗨冲， 哎， 我们是嗨冲，正义的来福林。是这么唱的，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你看看，虽然我才二十出头， 嗯， 但这些老的广告也没少 看，都 看 都是首播。 那不是， 啊， 就比如这个来福灵这广告，是我爸妈小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哼哼，我就学会了。 你爸妈小时候你都见过呀？ 不是，他们在家小我小时候。 我天哪！ 我刚才说的什么？ 你说的是我爸妈小的时候哼哼的。 我更正一下，我小时候， 啊， 我爸妈哼哼了来福林， 然后你 我就记住了， 哦， 这个逻辑又通畅了吧？ 你小时候记忆力那么好呢， 就让你给我气的脑袋都不清楚了，你说说。 你爸妈小的时候都唱过，行行行行，挺好挺好挺好。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像刚才是谁呀？啊，拿爱的旋律说印象深刻的广告，就是男主角拿一火腿肠，女主角问想谁呢？然后男的说想葛玲呢，你知道吗？ 葛玲是一电影里的人物吗？ 东宝和葛玲， 哦，编辑部的故事。 你看你看你看，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你看过吧？ 嗯，这个电视剧还是知道那么一点， 哎， 虽然没有看全了。 又是小的时候听妈妈爸爸说的， 这应该是九十年代初要是八十年代末的电视剧吧。 你不是号称 跟我生存的年代差不多， 生存的年 代，出生的年代差不多。 出生就会看电视啊？ 不行啊，就是这么天赋异禀。 神童， 那，嗯，对，说的对。等你长大说了， 嗯， 说小的时候还看过一广告，是太阳神口服液。 哦， 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太阳神口服液， 嗯， 是不是在几十年前还挺火的？这个现在也没， 哎，原来是人家赞助过这个足球队， 哦， 啊，我有印象哈，啊。但是您那个口服液呢？ 嗯， 太阳神没什么印象，口服液，他听过听过听过，有点印象，不深刻。包括健力宝 啊，健力宝 对吧， 哦？ 包括您说的那些早年间的什么黑芝麻糊嘞，你听过吗？ 我好像看过那个广 告，广 告 是吧？那个广告 就是南方是吧？ 啊，反正那个对对对，那个黑芝麻糊的广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广告。 但是你知道那个广告应该做过好多版 是吧？不一样。 到前几年我应该还看过这个电视广告呢， 是吗？ 只不过是重新翻拍了一下。 哦， 嗯， 紫气东来说，早年间打面的呀，啊，去哪儿还得跟的哥商量一下啊。有个说有个家具城的广告，一大群围着出租车，问出租司机五路居去吗？四道口去吗？三里屯去吗？突然有个女的喊着我不去，我要去三环家具城。司机豪爽的回答上车走啊。 哎，这是电视广告吗？ 广告呗。 哟，这么直白， 啊， 这么直给。 对啊，就是说上车 有点年代感。 对，车上你想有面的肯定有年代感。 嗯， 对对， 这倒是 啊， 嗯。那实话开说，我觉得你们台那广告就特别好。 哪个呀？ 咱台自己做的购物广告，北广购放心购。 哎 让大家买的放心嘛。 是是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早年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或者现在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广告都行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啊，欢迎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这也是我们在征集的这个新的歌曲啊，叫歌 唱 北 京 啊，来听一首具有北京风味的歌曲，叫北京胡同我们的家。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 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春天爬上树，一起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望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有时帮忙有福同享，互通火发。香味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我们曾在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意想不到或印象深刻的广告啊！一说广告词，大家还说的还真挺多的啊。 是啊， 像听人劝就说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这个是葛优做的广告吗？ 这不是濮存昕做的吗？ 啊，濮存昕啊。 啊， 哦，那我记混了。 其实我还给你展示了一下我的呼机。 哦，是是 是， 当时花了2000多块买的， 反正挺贵的， 连那个链子都已经锈成黑色的了，一看就有年头了。 真的吗？ 你那个链子不是应该是一个铁钢链子吧？ 啊哈， 但肯定你那不是不锈钢，因为你上面都锈了， 真是黑了。 对，真黑了。 我 都 没注意看， 注意， 兴许是包浆，是不是？ 那也太重口味了，是不是？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7498说、嗯、爱是 love。爱是正在我的，反正就差不多那样唱那歌吧。 就是爱是，然后用好多什么法语啊、 嗯、 什么语说了一下爱是怎么发音。 我特喜欢看那个，你知道有一正大剧场吗、 嗯、 就正大综艺后面有一正大剧场、 嗯、 经常会放一些外国电影。 Vincent 什么大西洋底来的人。 哇， 大西洋海底来的人。 那比 Vincent 早多了。 啊，是吗？ 啊 我又记混了是吗？ 对，那是 我这都是听你说的。 我没说过吧？ 你说过，你说你们小时候都爱看那个《大西洋海底来的人》。 我们那时候 是一科幻片是吗？《 加里森敢死队》你看过吗？ 没看过。 是吧？这些你都没看过。 嗯 啊， 反正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正大剧场了。 是是是，里边前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是吧？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这个印象深刻的，像听人劝还提到了你熟悉的 哦， 小霸王学习机，其乐无穷。 这个应该是你小时候的 玩那种游戏机嘛？ 你小时候有小霸王吗？ 有啊。 那看那显然不是 黄白机 年代的， 就那种。 其实说实在，我小时候真没买过什么小霸王之类的， 哦、 或者是什么 CF 啊、什么 FC 什么机，那些游戏机我都没买过。 我都没听过。 我小时候买的最早的游戏机应该就是 PSP。嗯，就是那个小小掌机。 嗯， 当然，如果你要说比较简陋一点，有专门能玩俄罗斯方块的那种掌机， 哦、 里头没有别的游戏， 只 有 那个黑白的 方块。但是你别看一个小小的俄罗斯方块，也有几种变形呢、 嗯， 它那个符号也都不太一样，就方块、砖块的样也都不太一样。 哎，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啊印象深刻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广告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嗯， 包括啊。意想不到的啊，这个叫什么口误也行，是不是？ 你这个是怎么突然想的换一话题呢？ 没有没有，就突然讲起你今天的口误还挺…… 我这不是被你气的吗？ 没有吧？ 当然我也都找不回来了，大家也都很好的领会了我想要表达的内容， 嗯、 是不是？ 是吧？领会了你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来聊聊口误、 嗯。 有的时候这个口误吧，还挺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是吧？ 比如说在大家聚会的时候调节一下气氛呢、啊 嗯、 在大家做饭的这个点儿为大家带来快乐呀。 聚会的时候你都是开心果吧？ 我都不说话，我沉默是金。 那你去参加聚会干嘛？ 看别人当开心果啊、 哦、 比如要咱们组团建的时候，李凯老师就是妥妥的开心果。 不可能。 那你总得买单。 我操，这倒是。 你买完单之后我们就都 开心。特 开心 是吧？行吧。 哎，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两天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念叨礼让斑马线的事儿哈，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大家比较疑惑的一些问题，就是文明驾车礼让行人这个活动到现在，以往哈、啊、你争我抢，到现在逐渐有了礼让的一些意识，不少每天开车的市民却深深的陷入了一个疑惑当中。我也会，包括我们家里边的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嗯， 你比如说，行人闯红灯的时候。他走人行道了， 嗯， 但是他那边正是红灯 啊、哦， 他闯红灯的时候，我让不让？ 就是行人要是闯了红灯， 哎、 他先违反交通规则，我还要 让 他吗？ 包括行人刚上斑马线，离得我还其实挺老远的，我需要停车吗？ 嗯， 在没有斑马线的地方，他横穿马路，我让不让？ 哎呦，那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呢？ 对，是让还是撞？不对啊。该让让、啊、该撞撞，这不能瞎说、啊 哎、你这个别瞎说、 啊、对啊，司机岳先生他们家住东花市啊，全是第一个用探头拍下礼让斑马线的，这个没礼让斑马线的那个路口、 嗯、 就在他们家附近、 哦、 当时的新闻对他从此以后的驾车习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嗯、 家门口守着这么一摄像头更得好好的开车，是不是遵守交通法规？ 嗯， 不过最近呢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困惑，主要集中在外卖，这外卖小哥身上、 哦、 你说这外卖小哥吧，违法吧它越来越明显。 嗯， 比如说啊，他们闯红灯的时候，你说我要是不避让是罚我还是不罚我？ 哎， 该不该让他啊？那么司机不礼让违法的行人和骑车人当然不见得就会被罚款，但是啊，一旦出了事故，就是一旦出了一些剐蹭事故， 嗯， 那机动车肯定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那倒是哈。 对于一个月来北京众多司机普遍存在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程杰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说按照现代文明法治社会的普遍的交通立法的精神，在任何情况下，机动车驾驶员都没有理由因为行人骑车人不守法而放任自己的驾驶行为，免除自己避免事故发生的注意义务。 嗯， 人家也给解释了一下，你比如说社会生活当中便捷和安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 有的时候为了保障安全可能咱就要多考虑一步， 对，叫不方便不便捷、 嗯、 对吧？你有的时候为了方便便捷它有的时候就不安全。说其实早年间我们也曾经过听过这样的说法， 嗯， 就是那个撞了白撞的理论 啊， 就是说他违法了，你看行人不遵守交通法规，他闯红灯了，我撞了他就应该白撞，凭什么让我还得负担一定的责任？ 那是他活该，是吧？ 啊，反正所谓撞了白撞这种 讨论啊是不是合理，其实在法律人士的眼中这个没什么讨论价值。 嗯， 按照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精神，参与交通参与人在生命安全永远是至上的， 也就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他特意强调说，对于司机而言哈，驾驶途中的安全义务是整体性的要求，不仅仅是遵守红绿灯信号灯啊，还包括像过路口的时候要减速，过斑马线的时候要让行，超车的时候不能越黄线，留意车前车后的状况等等一系列的义务，这些都不能以行人骑车人是不是守法为前提。那行人骑车人的交通违法自然有交警来做处罚，对吧，自然警察叔叔来管。但是呢，不能放任机动车司机对其他违反交通规则的交通参与者采取这种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甚至强势报复的心态， 就是咱别赌这个气。 对，因此呢，这个司机们提出来的行人闯红灯、不走斑马线是不是需要让行这个问题，答案非常的清楚，一个字儿，让。一个字儿，让，是吧。那么程姐说，司机们所关心的路口通行效率和公民整体遵守法纪的水平直接有关。其实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仍然必须以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为第一要务。当然了，在机动车开始礼让之后，行人和骑车人的守法水平也需要赶紧跟上。那么交警对于路口像什么闯红灯啊、逆行啊、乱穿啊这些违法行为，当然说的是行人和自行车啊，也应该加大一下处罚力度。就是别说我这个违法成本特别低，我逆行了，我闯红灯了，没人管我。只有在先达成路口车让人、人守法的环境之后，才能考虑下一步提升效率的改变。但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在这儿也明确一个理念，就是行人闯了红灯了，咱该让也得让。是吧， 行人自有他该受的处罚，但是我们从意识上还是要转变一下，我们首先要管好自己，去遵守交通法规，礼让行人。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广告啊。歪还包括好多人都提到了，我们是海中，我们是海中， 就是那杀虫剂的广告哈， 来福林那个广告哈。 要说一个更古早一点、更传统一点的广告，比如说您这个老北京啊，从小生活在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也算是广告的一种，是不是？ 对对对。 你比如说磨剪子、枪菜刀、枪菜刀的那个， 磨剪子来。 抢菜刀嘞， 没那么多，没那么多， 哎，差不多、 差不太多哈、 是吧？ 然后包括像杨好提了一个百年润发洗发水的广告，当年拍的与众不同。我记得我大学期间还专门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学新闻专业，广告学是必学的必修课，所以专门因为这个还写了一篇小论文呢。 就分析一下他这个拍摄的手法是吧， 对，不同洗发水的广告的一些这个拍摄手法、故事讲的，因为那个是让周润发来。 是 演的， 帮一美女洗头嘛？ 对，然后那个拿一个水壶，不是拿一个， 有， 倒 洗头的那个动作。 就关键的问题，他的名字润发和润发，它其实是一个字儿，一个词。 哟，你要不说，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反应过来，这还有一个谐音梗在里面呢。百年润发，所以找周润发，所以想接到广告，起一好名字也挺重要的。 馒头放在西周里。 馒头放在西周里是一歇后语吗？ 周润发嘛。 行吧行吧，人家不找那个律师团队告你， 这不就是开个玩笑嘛， 这是哪有拿人名字开玩笑的，多不合适的。 行吧行吧，反正这个当年的广告人拍的特别文艺，讲了个故事、讲了个爱情故事， 就是要包装一下让它更有文艺气息。除了洗头的广告还有洗脚的广告呢，1316就说了，妈妈洗脚， 端一盆水摇晃晃的， 哎，就是端洗脚盆的那个小男孩，是不是后来在《家有儿女》里面演了，就是下雨？ 没看过， 就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家庭情景喜剧嘛，《家有儿女》没看过、 没看过。 有，那你这错意啊，错失一个意。 没，我那时候看 的 是《我爱我家》 啊，《我爱我家》是非常非常经典， 是吧？ 但是《家有儿女》的时间会更靠后一些 啊，那时候已经上班了，可能对这些都没什么印象了。 可能是，包括还有那个抹脸油 啊。 那个什么什么明天见， 对对对， 什么什么天天见，什么用我老爸的，嘿，你怎么用我的呀，我那瓶给我老爸了，就大概是那么说的，记得吗？ 我 就 大家抢一瓶抹脸油。 对对对，家里边也够，真够可以的哈，节约啊。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叫什么，呵，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哎，对 对 对，是一个牌子吧。 对啊， 嗯 啊，就是在龙潭湖后身嘛， 还是取了外景， 我怎么记得就是有几个类似 龙潭湖往西走， 是不是里面有京剧演员卸了妆之后要抹这个油，就说你怎么用我的呀， 啊， 我的给我爸用了， 我不记得了啊。 哎，我也可能已经移花接木了回头可以把这些经典广告找出来再看一看， 嗯，行行行， 嗯， 还有7006说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哎，这个现在寻呼机真是找不着了。 是，包括刚才哪位朋友找不到了啊？5411这位朋友说， 啊，那还找了 某某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 嗯， 后来在小品当中不是还把它做了一个 新力的还是什么 波导， 波导 手机， 哦，对对对对对， 手机中的战斗机， 哎。 后来在春晚的小品上不就是下蛋公鸡， 哎， 公鸡中的战斗机， 是是是。你看没少看小品还， 哎，这个还是我们那年代的。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印象深刻或意想不到的广告都有哪些哈，啊，都可以找我们的歌曲什么歌曲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你这上俩小时脑子也不清楚吧。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也是容易走神儿哈， 嗯。 啊，我们的公众号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边哈， 嗯， 兴许我们在粉丝群里边经常说一些不一样的话是吧。 哎，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幕后的小花絮。 哎，不定期的啊， 不定期的， 没谱啊。然后另外呢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要说现在这个骗子的诈骗手法那是五花八门， 嗯嗯， 昨天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就两个人假装谈恋爱结果女方发现被男方骗了的那个事儿？ 对对对对，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电信诈骗当中经常用的招数， 嗯， 那就是冒充公检法， 嗯， 当然这个冒充公检法在电信诈骗当中啊成功率还往往比较高，也是提醒大家千万别上当哈。那最近呢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发现啊这样的诈骗开始频繁使用虚假的通缉令、逮捕令、财产冻结令等等，进一步提高电信诈骗的迷惑性，因为他说的都非常严重，让大家产生一些恐慌的心理。那么警方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您千万别上当。 嗯， 比如说有的骗子会怎么说呢，我是公安局的，你犯罪了，点开这个网站看，这就是你的逮捕令。 哎，你别说啊，就这个网站啊我还真有时候点开看看， 哦， 就是他那个逮捕令啊， 嗯， 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通缉令啊，什么绝密啊，弄得还特别像， 就作假还做了全套， 做的特别像。然后那里边什么什么我也不太懂哈，什么， 嗯， 什么证号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绝密啊，上面还弄一萝卜章， 嗯， 那个萝卜章一看吧，深浅还不一样，就是颜色不一样，它还特别像一个戳盖上去的， 就是特别的逼真， 啊， 你就看这些骗子， 嗯，还不是那种拿 PS 直接画一个颜色都一模一样的那个， 哎， 就是，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很难分辨出它的真假， 嗯， 是吧。那最近呢丰台反诈中心就拦截了一起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案，那其中呢这个骗子就说事主的身份被盗用了，涉嫌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还发来了一个链接让事主看一看自己的逮捕令，就是咱刚才说的啊，点开那个网站就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逮捕令。那警方发现异常之后就立刻进行了拦截，所幸的是事主没有中招。警方也表示啊，公安部的通缉令只有通过内部网络以编号文件的形式发布给全国的警方协查，一般这个通缉令是不会对外公开的。同样呢像刚才李凯老师提到的什么绝密、机密、 嗯、 秘密文件，你想人都绝密了、 嗯、 他可能对外公开吗？ 那就是 也不可能，是不是？更不会通过网络这样的形式去提前告知当事人。另外呀，所谓的逮捕证也是公安机关抓获当事人之后来当面出示的， 哎，当面给你看让你签字的。 哎，这个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是没有刑事逮捕冻结命令、刑事拘捕令、财产冻结令这样的法律文书的。而且呢像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人家办案是有一个严格的程序规定的，不会说给您打个电话啊，就说您犯罪了，或者是打个电话来找您问询笔录，也不会在电话当中告知当事人涉嫌什么样的罪名啊，不会说你犯了什么什么罪， 对对对对对， 更不会设置所谓的安全账户，要求您转账汇款。 嗯， 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凡是以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名义要求您什么转个账汇个款，那都是诈骗，千万别相信。 嗯，哎，另外就是他那些逮捕证做的再过于逼真，就是咱也没见过真。 嗯， 你见过吗？ 没，这我能见吗？真是了， 就是我也没见过真的什么样。 我们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 对对，咱们都没见过真的什么样。但是他做的真的特别唬人，公章了， 嗯， 然后还有戳，什么检察长的戳，法什么什么审判长的戳， 嗯， 然后包括你的照片、身份证号，然后你的什么案由写的特别细。 哎， 啊， 咱都争取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争取一辈子别见这些。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哈，那个您也知道，这个东西给您看，从网上给您看的100%是假的。 嗯， 啊，在这儿我们也是千万记住了，千万别掏钱。你做过黑摩的吗？ 没做过。我们这么刚说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你在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你们周边原来当年那么多黑摩的，你都没 做过？有，在那爬活的。但像我们这种爬活的差不多吧。 爬活的。 嗯，爬活的， 啊， 像我们这种意志力坚定的大学生 啊， 都是坐地铁出行， 对对对， 要么就打正规的出租车。 哎，是，你们那时候还真的挺好，千万千万别玩命。 嗯， 那个东西要是翻了之后，真的是有生命危险， 没有安全保障。 对啊，他们那个根本就不遵守什么交通法规， 就小蹦蹦。 打基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快， 嗯， 赶紧给你快，赶紧挣这10块钱， 哎， 是吧？这两天呢，东城区崇外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让这黑摩的啊无处遁形。9月3号早上起7点半，经过周密部署，联合执法行动正式展开了。在国瑞城北侧的检查点位，一辆灰色的三轮摩的被拦下来了。司机呢，当时啊显得有点紧张，正想跟后边坐的女子说点什么话，但是这时候人家执法人员经验丰富啊， 嗯， 就把俩人分开了，进行了一下询问。然后先问这司机 啊， 坐你后边那女同志跟你什么关系啊？那司机，这我邻居，早上起顺路送他上班，他着急上班。哎呀，你们让我们走吧。 这就叫什么呀？ 嗯， 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不是？ 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 都不带脸红的 啊！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嗯，因为就是你说是邻居是熟人，人警察就不管你了， 没收钱， 哎， 没有钱上面的问题， 不是金钱交易。 但是呢，当执法人员询问女的认识不认识这司机的时候，人家女乘客大精准补刀，不是回答大大方方，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不认识他啊，车费10块钱嘛，他送我到地铁站。一看自己的谎言已经被揭穿了，摩的司机只好接受车辆被暂扣的处理，并且在执法人员开具的执法文书上签字。 嗯， 你看这是现场给你开具一个执法文书， 哎， 对， 咱就乖乖认错吧。 哎，在其他点位的检查当中呢，被查的黑摩的司机都是以不同的理由谎称，哎呀，这乘客是亲戚，哎，这乘客是朋友， 嗯， 啊，这乘客是同事， 嗯， 啊，不存在着运营收费的问题，但是都被执法人员识破了哈。 哎， 当天呢，执法部门共暂扣了黑摩的3辆。初步查了一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呀、四轮摩托车呀，一共有16辆。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执法部门也依法对这些确属非法运营行为的车辆进行了没收处理。哈， 嗯， 当然话说回来了，这个震慑力量呢，有的时候显得也不得够， 嗯， 因为他那车本身也不贵， 就是违法成本比较低， 比较低，你扣了，过两天我再攒一辆，就是，再买一辆， 哎， 是不是？ 嗯，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哈。 哎，崇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副大队长董经纬就说啊，说我们这个黑摩的哈，超速、逆行、闯红灯，随意的就是转弯掉头，不礼让行人，所以呢特别危险，就是发生碰撞啊，发生车祸的概率非常高。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尽量远离黑摩的、黑三轮，抵制这种非法运营行为，从自身做起，维护出行的安全。 嗯， 黑摩的、整治黑摩的，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个需要公安、交通、市场监督各个部门的共同参与。较之以往城管部门跟黑摩的这个单打独斗的斗智斗勇来说，现在其实各部门的这叫并肩治乱， 联合执法， 人家叫多管齐下。 哎，各部门拧成一股绳，常态化治理，整治的效果要我说那比原来是强多了。 嗯， 但是话说回来了，咱还是从自己做起，珍爱生命，远离黑摩的。 没错哈，咱说有这个生意是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 哎， 只有咱主动的拒绝乘坐这些黑摩的，让他们没有钱可赚，这样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嘛。 没错，关键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怎么来解决，因为现在天气只秋高气爽，正是好时候，但是如果到了冬天刮风特冷的时候，有些人真的骑个共享自行车吧，他觉得冷的慌， 要不就是打一黑摩的吧， 哎，这 起码还有一棚， 怎么能够让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出行的痛点不再痛了，这可能是确实需要大家一块来努力的哈。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意想不到或印象深刻的广告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哎，京东牛哥也提到了南方黑芝麻糊的那个黑芝麻糊 啊， 啊， 标准的读音四声是吧，提到了这个广告，但是从他这个广告呢，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个广告。 哪个呀？ 买汤圆儿，买汤圆儿，这里的汤圆是圆又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我干什么呀？ 不是，这是一首 民歌，没听过吗？ 这是一首民歌吧？ 是不是哪个汤圆的广告真的也用了这首歌啊？ 我怎么觉得这像一个民歌，就是没有固定的品牌呢？ 是吧？ 啊， 我怎么觉得哪个品牌的还用过这首歌？ 是吗？是吗？那我可能是小的时候没。 行吧，行吧，反正我就把它当广告曲理解了。但是人家应该是一首民歌， 民歌是吧？没有人在叔叔阿姨小的时候你听到的， 得了吧， 啊， 这么经典， 这么经典， 代代流传。 土豆泥糊糊糊说，当年在广院上学的时候，还是中巴三块钱有大座那种。 哟，这是校友啊， 校友啊， 跟您隔空握个手啊。 对，当年从广院去国贸，那叫进城。 人家还说了，说那个时候还叫广院呢，不是中传，所以我揣测，这应该是一位师哥。 霍师姐， 霍师姐， 因为在我们单位，因为你们学校的毕业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经常一问，哎，你广院毕业的？就是一问都是老人哈，你动不动一张口我中传毕业的，我就觉得哎呀太年轻了。 我们学校应该是2004年改的名， 改的名 了，从北京广播学院改成了中国传媒大学。 哦， 等我们进校的时候已经叫中传了， 是吧？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着师哥师姐的习惯去叫广院，反正大家都能听得 懂，都能听懂。那时候那个小公公啊，大座后边有大座啊。 你怎么对我们学校那么熟啊？ 我住你们学校那边啊。 哟， 啊， 是想感受一下熏陶一下。虽不能往心向往之， 你们那个专业吧确实还挺难的。啊，然后听人劝还挺 不太好考，说实话是吧。 听人劝说这个孔府家酒让人想家， 哦， 听过吗？还有当时什么秦池酒厂，是不是也做过？ 还有什么小糊涂仙， 这个 兔神 秦池和孔府家酒在当年是不是都是标王，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焦点访谈之前的那个， 就每次报时滴滴， 反正好像是据说特别贵 的时候，特别贵哈， 是吧？ 什么现在什么梦之什么天之那几个酒，哎，反正都挺贵的，也喝不起， 一个我都没听说过。 嗯， 啊， 也是可能算是比较高价的。 离离原上草汁去福茂会了是吧，福茂会看了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和嘉宾，今天福茂会闭幕了 最后一天， 这是主持人我们认识 啊，谁呀？我这儿有点看不清你。 晚桥吗？ 啊，晚桥 啊， 也是我们大城小事的知名女主持人呢。 对啊，都是曾经主持过我们大城小事的啊。 哎， 然后呢，说这个，林说当年演员景甜做了一个矿泉水的广告，是不是也是谐音呢？ 嗯， 好像是吧，我也不太懂。 其实挺多的，你包括高圆圆也拍过一个口香糖的广告， 啊， 就不跟大家说那广告词了，也是用了谐音的这个概念， 是吗？ 就让口气清新嘛。 行， 包括红果姐提了几个我都没有听说过的，估计也是您这个这个时代的 啊， 雪花冰箱，牡丹电视， 那是 大宝冰箱。说那几个广告当年都特别火，但是到我们这个就是2000年左右哈。 啊， 就真没听说过了。 这个雪花冰箱是到处都有，牡丹电视也到处都有，大宝冰箱，大宝 除了出 SOD 蜜还出冰箱呢。 大宝冰箱我倒 是一盘，肯定 看起来好像你要是见着了可能能想起来，但是现在好像想起来不多了，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 不知道大家这个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些老的电器品牌，现在可能有的都已经停产了哈， 哎， 都属于时代的回忆系列。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参与我们节目了哈，像秀才说，哎呀，自从听了大城小事节目以来，今天抽中了6毛6， 又恭喜您， 恭喜啊， 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运 运气。 哎，您就差追上我了，我是倒数第二，您现在倒数第一。 你中了几次奖呢，李凯老师？ 在大城小事就中过一回。 然后呢？ 在你的那个节目里边中了一回。 哪个节目啊？ 不记得了。 忘恩负义啊！跟大家说一下，早上9:15关注一下我们财富新动力。他非让我自己说， 对，真不 记得这广告做的就不太自然， 就是不能给你们做广告，是不是？ 要说到广告，微微的胖胖也说了一个，当时看中国移动请周杰伦代言的时候，做了一个动感地带的套餐，那个主题曲啊，他也提到了，就是我的地盘，您听过吗？ 哎，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的地盘听我的儿，哒哒哒哒哒。哎，算了，我就不唱了，为了我们的收听率。要不你唱一个，你老憋笑， 我没听过哈、啊， 就是我的地盘听我的。 但是你的语音好像说的比他清晰。 毕竟是在广院待了几年， 是吧？ 是吧， 他那个歌词唱的特别有意思啊，特别好。 但是周杰伦的歌还是非常好听， 是吧？但是特别的含混，有一些词儿哈、 你小心人粉丝来找 你、啊。不不，我就觉得他是唱腔的风格之一， 哎， 是不是？ 最后再来说一口香糖的 啊， 绿箭口香糖有个特别经典的广告乐，你听过吗？ 没有， 就什么什么什么 rainbow 什么什么彩虹的那首，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歌曲。 没有， 行吧，行吧，行吧，代沟，这就是代沟。绿箭口香糖总吃过吧？ 嗯，吃过吧。 还有什么黄箭和白箭？这个绿箭和黄箭、白箭有什么区别呢？ 色儿不一样呗。 那口味呢？ 不知道。 你看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嗨，包括什么怡达也是卖口香糖的，是吧？ 怡达， 你的怡达你听过吗？ 好像有， 是吧？也是一个谈恋爱的广告。 哎，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今天的这些广告真的挺好。当然了，很多朋友对于美哲唱歌也表达了自己的欣赏哈，说唱的真好， 下回好好唱一个。主要这今天唱的广告曲吧，就是都有点遥远。 对，今天你这唱歌最重要的是气息，你今天不喘气儿，所以唱歌起来有点那什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